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邀请中国女子冰壶队的队员，今天有请张丽君，请张丽君给我们介绍三垒在场上的职责和作用。 三垒就是在场上负责，首先要投球和击打都要全能一些，然后要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然后是四垒和一二垒沟通的桥梁，战术上切换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就是在场上的局面，帮助四垒分担压力， 还要让队伍团队之间更有凝聚力。因为跟扫冰者就是一二垒和四垒都有站到一侧的地方嘛，比如说四垒有什么问题或者和一二垒有什么问题，我就会去四垒那头得到一些消息，然后去传达给一二垒，然后一二垒有什么问题我也会及时的去跟四垒沟通交流。这样比如说四垒有的时候在大本营里，因为思考时间长了，可能有的地方看不到，就是有的战术，然后可能会给他提一些不同的建议，就这样。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感谢您的收听。冬季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们利用两三分钟的时间，简单明了地为我们介绍冬奥知识，也请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同样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学习像运动员一样思考，一样运动，你就会变得更强大。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严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 欢迎严老师啊。为什么会和大家去分享这个话题呢？一来呢，是因为今天呢是9月1号，是我们同学们新学期的开学的日子，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用这样的一个内容去给我们的年轻人，给我们的学生朋友一些在学习上在生活上的建议和帮助。就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啊，东京奥运会给很多的朋友带来了这种积极的正能量的影响，真的可以说是影响了我们很多的年轻人，让他们现在也是变得更加爱国，而且也是热血沸腾的去从事自己所参与到的很多事情当中。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好的，让我们的这些奥运的选手们去给他们带来的这些影响。但同时呢，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也不能够太过于盲目，只有热情，只有冲动，那有时候可能带来的这个结果未必是大家想要的。尤其我觉得这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说是更要慎重一些的，毕竟我们说了，他们的这个热情，他们的激情，是我们很多